歡迎大家翻嚟上帝嘅殿，當中聽上帝嘅話語。今日嘅講題係他是什麼神？經文出自出埃及記三章七至十五節。我請會眾讀上帝嘅，即係耶和華説咁啊，上帝同我咁，我就讀摩西讀上帝説，我唔會寫。咁大家請會眾先讀。 耶和華説，我確實看見了我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也聽見了他們忍受監工苦待所發的哀聲，我確實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流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令他們從那地上來到美好與寬闊之地， 到流奶與蜜之地，就是迦南人、客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之地。現在看啊，以色列人的哀聲到了我這裏，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現在你去，我要差派你到法老那裏，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摩西對上帝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法老，把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上帝說：我必與你同在，這就是我差派你去給你的憑據。你把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侍奉上帝。 摩西對上帝說：看啊，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上帝差派我到你們這裡來，他們若對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 上帝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榮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榮有的差派我到你們這裡來。上帝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麼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上帝，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差派我到你們這裡來，這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 稱 號，直到萬代。 請留意家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咁最近咧，咁我請咗啲弟兄姊妹咧嚟我屋企食飯。咁啊，嚟親我屋企食飯咧，大家有冇發現咧，會多咗味，即係同個飯餸好配合唔到嘅一味餸咧。味餸。味餸同包咁想講，多咗個焗麵包。啊！食過咧，覺得嗰個焗麵包正唔正？ 正 啊，正啊！咁啊，但係即係我每次都點解整個麵包？但係除咗個買機翻嚟咧，任何嘢都好。我仲勸我話：喂，你要整幾多個麵包先至可以回本啊？即係對嗰個機啊。 嗰個機。 但係我唔知道大家咧食嗰個麵包咧，你知唔知個麵包點樣整出嚟？咁啊，大家知啊，有麵粉啊，有糖啊，牛油咁樣。我開頭都唔係好了解嘅，啊，究竟點解個麵包機可以？即係你抌曬啲嘢落去咧，咁啊可以整一個個麵包出嚟，咁啊一路睇啦。咁我第一次咧買麵包機翻去咧嘅時候咧，咁啊冇綁喎，即係度唔到麵粉個份量。咁啊跟住自己又諗下辦法點樣可以去量度嗰個麵粉個重量。咁啊大家諗到咩方法咧？我諗起細個咧，好似有個 IQ 題咧就話啊，如果你想度只大笨象嗰個重量嘅時候咧，你點度啊？咁啊叫只大笨象躺上架船度。跟住咧架船啊會沉嘅，跟住會畫條線，跟住上翻嚟之後就，跟住就抌翻咁上翻咁多個石頭落去，跟住又量度翻嗰啲石頭重量去計啦。咁我大概用咗咁嘅方法，咁啊我唔知點樣佢原來即係就用啲咁嘅浮水嘅方法就度到麵粉，結果咧做出嚟嗰個麵包咧，咁啊石頭好硬咁樣啦。咁啊我。研究咗之後咧，就發現、啊、原來整麵包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成分，你係要落落去，少一個都唔得、啊、你知唔知麵包裏邊要落鹽啊？ 知道。 啊，知道，犀利！我真係咩高筋低，即係麵包種類我唔講啦，太複雜，我唔敢接觸。但係要落鹽咧，啊，仲有原來係一定要落嗰個叫做酵母粉，冇錯啦。如果你做好曬、度好曬嗰份量，一好煩嘅，好繁複嘅。阿 Teddy 啱啱買咗麵包機，我而家。即係好繁複，你整個麵包啊，所以大家嚟我屋企食，我係好有誠意去預備嗰日嘅飯食。咁但係你係要量到個足夠嘅份量啦，麵粉。 你當好曬啦。但如果你諗住咁樣走去焗咧，四五個鐘頭之後咧，你冇落烤粉咧，一樣係白唔起嘅麵包。咁啊，點解講麵包呢樣嘢咧？即係我發覺咧，最近咧好興啲植入式廣告，即係咧唔知大家有冇睇 TVB 嗰班進店啊？唔知點解就會無端端走去食雞咁樣咧，即係食個 KFC 啊。咁我希望咧，即係今日去透過麵包呢樣嘢都記得啊。如果大家平時食個麵包，食到去諗下今日啊，佢同我哋有咩關係？今日講題係他是什麼神？唔知大家咧認識嘅上帝係一位點樣嘅上帝？咁咧經文咧喺第七節到第十節咧，佢有好多上帝屬性。大家唔知可以喺度見得到上帝有咩屬性？揾到都可以隨便講出嚟。 救佢哋。 拯救。 啊！一個拯救嘅上帝。 見到百姓受苦嘅 上帝。係一個見到百姓受苦，佢察看全地，係咪？啊！知道百姓受苦，一個憐憫嘅上帝，有冇？ 差派人嘅上帝， 一個差派上帝。一個憐憫嘅上帝。嗱，好多上帝屬性，大家都可能去了解到。但係頭先有一個屬性，我唔知道大家其實知唔知道，原來上帝都有一個。有啲聽啲講咗，都係一個差派上帝。喺第十節嗰度，佢提到啦。現在我要差你，即摩西，去到法老那裏，把我個百姓拯救出來。差派呢個屬性，上帝呢個屬性，其實喺我哋做信徒嘅每一位，其實好常都唔會察覺得到。上帝其實佢呢個屬性已經喺佢三位一體嗰個屬性裏邊咧，我哋見得到佢有一個差派嗰個嘅。要成父差子嚟到呢个世上，系子离开之后，佢差派圣灵降临呢个世上。好多时候咧，我哋要去理解一个我哋究竟我信仰系啲咩嘅时候，我哋好渴望去经历就系、是，即系上帝系一个会怜悯嘅上帝，会去听祷告上帝，而且我哋会想去喺个去守约嘅上帝，将我哋所面对嗰种困境。所面對嗰種嘅壓力、嗰種困難，希望可以帶領我哋走出嚟。當我哋如果去經歷咗上帝依種嘅帶領嘅時候，我哋就好似去經歷過上帝、體驗過上帝。但係原來我哋缺乏咗嘅係，我哋都要去理解上帝係一個差派嘅上帝。如果我哋唔能夠去認識上帝呢個係一個差派嘅特性嘅時候咧，我哋對上帝嘅了解係唔夠全面。如果大家最近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去旅行的，如果你想去認識一個地方，你會用什麼途徑去認識這個地方？可能你會看看一些旅遊特輯啦，看看 Google 啊，現在看看 Google Map， 可能看看街景啊，但我相信大家不是淨只希望是只是透過你看一些書籍，看一些旅遊特輯，你都會很想去親自去經歷去經驗上帝這種的，即係經驗嗰個旅行地點嘅嗰個風光，你自己去過，你親身感受嘅時候咧，係同你自己去睇書籍啊，睇一啲旅遊特輯係好唔同嘅。但係我哋今日咧，我哋要去全面嘅去經驗上帝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去接受佢嘅差派，因為上帝嘅差派，佢唔單止係使你更加去理解、知道佢嘅屬性係，佢更加去呼召你嘅時候咧。去幫助你身邊可能有啲面對困苦、有需要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願意接受呢個差派嘅時候，你所經歷嘅就會比你自己所去而家你渴望上帝喺你身邊去憐憫你、去幫助你、聽你禱告所要嚟得嘅更大。今次上帝去呼召摩西係咩原因？佢聽到。以色列人受到埃及人嗰種嘅欺壓，佢嘅哀聲傳到去上帝嘅耳中。上帝佢紀念佢同亞伯拉罕、以撒同雅各嘅約，佢就去差派摩西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上帝嘅對佢約有邊兩個部分？大家記唔記得？有幾個好幾個部分啊？啊，其中一個部分係新約眾多係咪？啊，多嘅人數咧，有天上嘅繁星，地上嘅沙係咪？其實呢個約已經喺當其時以色列人裏邊咧去應驗咗嘅，因為咧佢當其時佢哋咧係寄居於喺埃及地嘅時候，佢哋新約嘅人數係多到連法老都驚啊！法老就話：哇，呢個民族越嚟越壯大。壯大到的人數是他們是要用一些方法去控制住他們的身養，去控制住他們不可以讓這班人去作反，所以當其時的埃及王他們要去苦待那班以色列人，甚至他們要將他們的頭身，即是初生出來的那些剛剛生出來的小朋友，即是要去殺了他們。他們正是面對一個這樣的困境的時候，他們的哀聲就去到上帝那裡。這個時候上帝就說，他見摩西就跟摩西說，我要將你打發去到埃及，將我的民救出來。摩西第一個回應是怎樣？我是個什麼人，我竟然可以去見法老？摩西是個什麼人？當其時如果我們去看摩西的時候，通常我們會將他的年，他一生有120歲，我們會將他分了三個年期，頭那40年就是他做埃及的王子，跟著中間那40年就是他一個牧羊的生活，後面那40年就是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為什麼他一出生就是做埃及王子呢？就因為他都要逃避埃及人那個，他將投身那個的即是那個制度是怎樣，即總之他宰殺他嘛，他的媽媽就不想即摩西被殺，就將他扔到箱子在一個河裡放了進去，後來就被埃及的法老的女兒救了他，也是上帝祝福令到他呢可以在埃及成為一個王子。那為什麼他會離開埃及呢？就因為他見到他自己同胞受埃及人的逼迫，他忍不住頸，他要將他的同胞救出來，那他就那晚就殺了一個埃及人。那結果呢，他就因為這件事他要去逃避法老的追殺，那就去到米甸的地方去做一個牧羊人。如果我們剛才去講啦，摩西他一生裡面有好幾個階段，是不是頭了40年是一個埃及王子，跟住40年是一個牧羊人。如果上帝要呼召他將埃及的以色列民帶出來，大家會覺得他在哪個時間呼召摩西好像比較合理一點？究竟他是一個埃及王子有能力大一點，還是一個牧羊人的能力大一點？我們很直覺覺得，我好像如果是一個埃及王子，我去帶住嗰班以色列人離開，嗰個機會係會大過我做一個即係手無寸，即係冇權冇勢嘅一個牧羊人，去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但上帝嘅呼召就正正喺佢第80年，一個差唔多好 senior 啦咁講啊嘅一個伯嘅時間裏邊，佢呼召摩西，請佢翻去埃及，去帶領以色列人出離開這個地方。所以摩西就說，我是個什麼人啊？我現在有沒有權力，有沒有能力，為什麼我可以去接受這個的任命？第二，他不單止他是接受一個普通的任命，現在他的任命是什麼？要回去見那個法老。那個法老就是，他為什麼要離開埃及啊？我就是因為要逃避法老的追殺嘛，現在又叫我回去找他，那就是自投羅網。他和他在埃及成長的過程，他知道法老是個什麼人，他知道他的個性、性情，他知道他怎樣去欺壓以色列人。現在我回去，我怎樣可能叫他給我帶所有的以色列人離開那個地方？他只是覺得這個是 mission impossible。 我不知道大家呢工作裡面呢會成日都聽到老闆給一些即係好多唔可能嘅工作，大家去做。即係我試過有聽我一個最唔可能 case 咧，咁喺度 share 下。咁啊，大致上就係即係有個人要去 做一個調查啦，就研究一下如果個爆炸對人嘅傷害係造成啲咁大嘅創傷，甚至係引致死亡。咁佢就做咗數據分析，咁就個研究就係、原來爆炸咧每秒鐘咧係每鐘個速度係1000米，即係每小時就每小時係6400幾多？6400公里嘅速度爆炸。咁佢要想模擬呢一個咁啊果效咧，咁嗰個常常講話啊，你可以用飛機引擎咯，用飛機引擎咪得咯。咁飛機引擎嗰個速度都好快㗎，佢可以製造到咁嘅氣流。咁你咪整個公仔喺前面，試下俾個氣流撞，睇下撞唔撞到咁嘅速度咯。哦，咁我聽見已經覺得，我話諗，即係嗰個傻係咪傻？即係點可能去做到呢個咁嘅效果啊？咁然之後咧，咁但係嗰個面對嗰個人咧，佢真係即係佢面對嗰個咁嘅難題嗰個人，佢又真係要照去做。咁啊，嘗試去揾啲 lab 啦，揾啲即係去大學啊，揾啲 lab 去借啲風櫃啊，又真係問啲飛機公司可唔可以借引擎啊？咁啊，結果真係做唔到嘅，但係起碼佢有交代嘅，佢做唔到咯。即係我啊，起碼佢會嘗試努力去做，係咪啊？即係對摩西嚟講，佢覺得喂，你見法老，我點可以帶翻以色列走出嚟啫？我有咩能力？所以對摩西嚟講，好大好大嘅一個挑戰。但係第三個問題咧，而家摩西就算佢自己接受咗啦 ，OK， 我覺得我有能力，我就算覺得法老聽我講啦，我點樣可以一呼百應，令到以色列民都聽我嘅號令咧？係嘛？60萬人咯，而家即係走出嚟同廣大市民講，我60萬人一齊上街，推翻呢個政府咁樣，你點樣可以無端端可以有咁嘅號召力？你走出去呼召咁多嘅以色列民，仲記得佢第一次做個舉動，佢殺咗嗰個埃及人嘅時候，佢啲同胞對佢反應就係點解邊個嚟揾你去做我哋嘅首領？邊個揾你嚟做我哋個審判者？其實佢自身對於咧佢去救以色列人咧，都一個唔好嘅經驗。但係點解上帝仲要去叫摩西去做呢一個任務咧？喺呢度我睇到摩西佢唔敢到即時去回應上帝，佢有好多嘅保留，好多考慮。而家我哋見到佢咧，就係對自身嗰種嘅自我嘅理解，對上帝嘅能力啊，同埋佢要面對嗰個任務一個好大嘅落差。而呢個落差往往都係喺我哋自我嘅理解啦，上帝嘅能力裏邊咧係放得好低。相反，我哋而家面對嗰個問題、嗰個困境，我哋就放到好大好多。毫無疑問，上帝同佢對話裏邊係要解決摩西佢而家面對嗰種嘅疑惑。佢唯有要俾佢知道就係我係一位點樣嘅上帝。我要俾佢知道，我唔係單單係你眼中所睇我一個憐憫人上帝，係一個聽禱告回應人上帝，唔係一個眼看全局、見到大家困苦嘅上帝。我要話佢聽，我係一個點樣嘅上帝，先至可以使到摩西佢有信心去行出呢一步。第一，佢話俾佢聽，我係一個與你同在嘅上帝。上帝要去打發摩西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個係上帝嘅目的，呢個上帝嘅計劃。聽落唔可能，但上帝係講唔係淨係你自己去嘅，而家我同你去，你唔好搞錯咗。而家唔係你去做，而係我去做。如果我哋喺後邊咧睇落去咧，其實知道上帝佢話俾你聽嗰個計劃，佢想去做呢個 mission 之前，佢係有好詳細嗰個嘅工序去講俾你聽。嗱，如果等間你去見法老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咁嘅反應噶啦。嗱，佢有咁嘅反應咧，你就出第一災啦。咁跟住咧，佢有你去見以色列民嘅時候，佢會唔信你噶。你手上呢個杖係乜嘢啊？你將佢抌落地下，佢會變成蛇噶。佢係講曬全盤，佢會遇到嘅困難問題俾你聽，就唔似得頭先我講個例子嗰個阿 Sir， 佢同佢講話你去第一做模仿一個飛機引擎撞落個人度咯，睇下點樣。佢唔知點做嘅，可能佢唔知道佢係冇可能借到個引擎。但是上帝他要去帶領一個人去行 嗰個嘅計劃、嗰個目的嘅時候，佢係有曬全盤計劃。最緊要係佢親自去帶你，唔係由你自己一個獨自去行走。呢個係俾摩西一個好重要嘅信息。摩西佢頭先講到，佢喺佢頭嗰四十年，佢學滿咗好多埃及人知識。在《使徒行傳》7章22節他說他學曉了一切埃及人的知識，再加上現在他有40年的牧羊人經驗，其實從個 CV 來看，他是一個很適合的人，是走去埃及去跟法老 去丟，然後就再帶以色列人在一個曠野的地方走出去，有牧羊人經驗嘛，40年在一個曠野的時候他走來走去熟悉路，你就這樣看，其實不派摩西他都找不到哪個比他更加合適。上帝其實一早對摩西已經有一個很早的裝備，只不過是摩西那種對自我的理解、對自己的自信心去過分的放大，使到他見不到原來他是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他有他的方法可以去將以色列人帶來埃及。好了，剛才說現在就算摩西他自己有信心，他走去埃及去找法老，他怎樣可以去介紹給你聽，現在介紹給以色列人聽，現在誰派我來去救你們出去。摩西他其實認識上帝很少而已，他怎樣認識，可能是小時候有機會聽他媽媽說耶和華是怎樣，他是我們祖宗的父下，以阿伯拉罕的神，他可能只是聽過，他不太知道究竟他真正的那個屬性是怎樣的，那他怎樣去介紹給他聽，那他就上帝跟他說，跟你同班以色列的長老跟他說，我是你祖宗的神，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他聽就明白了。那如果你即係如果咁樣講，點解佢哋都聽明白呢？即係如果舉個例咁樣，即係譬如，如果我哋大家都互相識得啦，咁如果你哋有個朋友，咁佢婚姻出現問題嘅，咁你會覺得揾邊個幫佢好啲啊？咁我講啊揾 Samson 啦，係咪？咁你大概你都會覺得 Samson 係個你知佢係個咩人啊嘛，係咪？啊，即係你知佢過往作風係點樣啊嘛？啊！你都知道佢，即係你風聞過佢啊，點樣可以去即係挽救一啲婚姻啊嘛？係咪？即係你都大概知道點樣可以將個信仰去帶俾佢哋個家庭。所以上帝同佢講：你介紹嗰樣就係我係你祖宗嘅神。咁佢哋就明白。而佢想探討嘅就係上帝嗰個名字。上帝怎樣回應他？是我名字是我是自有永有。如果原本原文就是說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我是呢，這裡呢 他用我是，他後面就沒有一個叫做是不是叫賓語主動賓，沒有一個 subject， 是不是什麼事？ 英文 嚟過，你問佢。唔係，中文我是啊，即係而家我是啊，而家我是咁樣，就係上帝嘅名字啦，我名字就叫我是啦，咁我冇咗後邊。咁就話俾聽，上帝個名字裏邊就係冇一個咁嘅限制咯。啊，如果你話佢係一個咩上帝啊？係一個憐憫嘅上帝，就我係一個憐憫嘅上帝啦。啊，如果你話我一個係施行公義審判嘅上帝，我係一個公義嘅上帝。如果你說我是一個聽禱告的上帝，我就是一個聽禱告的上帝，也都是如果我是一個差派上帝，我就是差派上帝。其實我們很難用一個名字去限制住上帝那個屬性，因為是無限的嘛，是上帝的能力和屬性是超乎我的想像，以致他要去啟示給摩西知道，就算你現在所自身面對那種的問題，因為有我同你同在，係絕對可以。你去面對呢個難題嘅時候，絕對係可以去解決。 對於摩西嚟講，佢認識上帝呢一個只係第一步。佢認識呢個上帝，佢有信心，佢回應呢個上帝，佢就要去接受上帝呢個呼召。佢真係要去翻去埃及，去將以色列人救出嚟。佢先去真真正正去知道究竟呢個上帝係一個點樣嘅上帝。如果你去比較而家摩西佢依一刻佢同上帝對話，你感覺到摩西係個咩人？好冇自信，好軟弱。甚至在之後對話裏面，上帝在話他，上帝鬧他、啊、我做咁多，即係我都俾好多神跡你睇，亦都佢跟住仲要去嗰邊就話、啊、我冇口才，我唔想去。而去到最尾，佢真係成功將以色列人帶到去紅海面前。你記唔記得佢帶到紅海面前嘅時候，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嗰時摩西一個好有信心的宣告，他跟以色列人講話：大家不用怕，就咁企喺度。你睇下耶和華今日咧點樣去施行佢嘅救恩。咁佢一舉杖，紅海就得。點解一個人佢可以由佢開頭去面對過上帝嘅時候，佢個狀態係咁軟弱，咁？自我認受咁低，對上帝個理解咁差嘅時候，可以有咁大嘅改變喺面對紅海，面對後邊有咁大班追兵嘅時候，可以有個咁信心嘅宣告，源於佢係一個回應，源於佢願意接受上帝一開始嗰個嘅呼召，佢踏出嗰一步，所以佢喺過程裏邊佢經歷咗上帝點樣喺十災裏邊使一個咁有權勢嘅法老都可以心軟，願意去放以色列民離開。就算班以色列民幾咁唔相信佢，佢都會見到上帝點樣藉住摩西係帶領住呢班以色列人走過一個又一個嘅難關，又面對呢個紅海，佢都可以安然無恙咁走過去。喺出埃及嘅第十五章，摩西有一個好詳盡嘅讚美上帝嘅説話，佢覺得嗰刻。他對上帝的了解真的有更深更大的、理解，就是因為他一開始他回應上帝那個的呼召。接下來就是聖誕節，每逢聖誕好像 Grace 剛才提醒我們，我們去思想的就不是究竟過時過節那個的聖誕的氣氛、啊、或者禮物是怎樣，我們要思想的究竟耶穌基督的降臨對我們來說是有什麼的影響。天使在那晚跟瑪利亞去宣告，你將會生一個兒子，你要將起名叫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的意思就是神與你同在。跟摩西一樣，他要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上帝都是一個很大的祝福告訴你，我與你同在。耶穌基督他降生來到世界上就是與我們同在，他接受父的差遣來到世界，他都選擇一個謙卑的身份，他都很無能力的，就好像摩西一樣很無能力。在人的角度來說，同要他們來到尼賽亞那個那個的權力、那個能力是有一個很大的落差。上帝一樣要接受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要將萬民去救離在一個他現在所面對的困境裡面。縱然耶穌基督在這個世界上他施行很多的醫治、很多的救恩、趕鬼都好，他不是來到這個世上，這個不是他的目的。他最大的目的，他就是要呼召我們每一個，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一開始呢，門徒呢去接受這個呼召的時候呢，馬太福音我們大使命裡面十八章他講的，你覺得班門徒會有什麼反應？我哪有能力萬民作你的門徒？當時他們可能 一小撮人又沒有現在那麼多溝通，但是大家想想現在福音可以去到的地方都差不多可以遍布全球。我想班信徒在他2000年前都不會想到有這麼光景這麼處境。我記得呢、上次呢、我聽裡面呢我們去講希望呢愛童呢可以成為一個叫什麼 Model Church， 可以成為一個大家見到愛童其實教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典範。我們聽見的時候我們都呆了，都這裡未呆，跟住再講就是說在2019年再直堂，咁嗰度就更加呆啦嚇！啱啱做完堂，2019年再植得唔得㗎？我哋望下我哋自己周圍啲位，仲有好多。我哋點樣可能再去植一間堂會咧？但試想我哋當初過嚟呢度嘅時候，我哋都係廿零咁。其實我哋知道嚟緊一兩年時間，我哋每一個去請一位新朋友翻到嚟，坐夠六十日，我哋又可以。去差20-20個弟兄姊妹有出去整一間堂會，其實是有數得計，亦都唔係冇可能。正係我哋有時去面對嗰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冇嗰份嘅信心去迎接。我嗰日黃牧同我講，佢話咧喺即係佢話咧喺即係以利亞團咧最噏噏的時候，即係得4-5個人翻去，得2個人翻去團契的時間，啊，我同佢哋有個宣告嘅話，唔得，我要將以利亞團成為一個model 嘅團契，咁啊一個典範嘅團契咁樣，即係我唔知道大家點樣去理解典範。縱使我哋而家咁嘅理解，即係起碼以利亞團，即係都有部分弟兄願意嚇。啊去走出嚟，去接受呢個引力，成為可能牧緊堂一個即係起步嘅地方。我哋每個弟兄姊妹都願意去接受呢個引力，唔係單單我相信大家唔係單單係希望，淨係經歷嗰種上帝嘅聽禱告、上帝嘅醫治。有時候我哋可能未必咁快去知道上帝，未必咁快上帝去回應。可能他打發了身邊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姊妹去幫你，甚至他未必是打發他們去幫你，而是去首先你有信心回應，你回應上帝的，接受上帝那個的呼召，使到你更加經驗上帝是一位怎樣的上帝。但願我們每一個在接受上帝成為你救主的時候，不是單單去仰望他那個的恩惠，我們都要去回應上帝。如果你未認識上帝，你未接受上帝的時候，都請你願意的憑信心去接受上帝這份救恩，因為這份救恩不單止是使你更加去認識這位上帝，而且可以讓你的真正經歷有一個怎樣的上帝。因為上帝已經呼召了我們每一個，去將這份恩典去帶到俾我哋身邊有需要嘅人，你都可以成為好似摩西咁樣，將呢個救恩帶到去以色列人當中，將佢哋嘅困境，將佢哋嘅而家所面對嘅處境困難帶嚟開。願主祝福大家。